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张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跟糖尿病人来聊一聊啊。很多的糖尿病人啊经常会感觉到下肢呢冰凉，发麻，甚至有些疼痛，而且是全身的疼痛啊。另外呢肢体有一些爬行的那种叫做这个移行感啊，就像一个 就老像蚂蚁在身上爬， 对，是的，是的，这种感觉。而且呢，它的肢体呢也不如原来呢那么的这个灵便了啊，灵敏了，有一些减退。那像这些啊，它的前提是一个糖尿病人，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嗯，张老师，您说的这种症状啊，可能很多糖尿病病人，尤其是得了糖尿病时间长的病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下肢发凉啊，发麻呀，疼痛啊，还有就是这个下肢的这个感觉啊，有的人是甚至是手的这个感觉，上肢的这个感觉也会减退啊，就是前期可能会有那种发麻发凉的同时，会有那种老是觉得肢体上有虫子在爬呀，蚂蚁在爬呀，这样的感觉。到后期呢，可能感觉减退，就是手和脚的这种感觉都不灵敏了。比如说对温度的这种感知啊，还有手的这个精细的这种感觉啊，都不是很灵敏。那么有的人的感觉呢，好像这个手上和脚上啊，就是戴了一个套，手上戴了手套，然后脚上呢，好像穿了袜子这种感觉。赵老师，我们自己体会一下，比如说我们手去摸东西，和我们戴了一个手套再去摸东西，这两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当然肯定戴上手套以后就不是那么灵敏了。 那么糖尿病病人到后期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症状哈。那么这样的症状由什么原因产生？比如说我们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啊，那么这样的感觉呢，它有两个原因产生。第一个原因就是下肢的血液循环的不畅通，当然上肢的这个疼痛还有全身的疼痛啊，还有感觉的减退，也是这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就是这个动脉硬化，然后呢它这个血液和养分呢运输不到相应的组织器官，尤其是运输不到我们的下肢啊，小腿和脚丫这个地方，血液的量少了，同时呢，运送到那个地方的氧的这个量呢也少了。那么这个时候，下肢的这个血氧的饱和度下降以后呢，下肢的营养就不足，营养不足的情况下，那么这个下肢就发生疼痛，甚至有肌肉萎缩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神经的受损。那么这个时候营养不足的情况下，不仅仅是肌肉会萎缩，肌肉的营养不好，那同时神经也会受损。那么神经功能受损了以后，这个时候感觉就会下降。很多糖尿病的这个朋友到糖尿病时间长了以后，他的那个脚丫就比如说打一盆洗脚水啊，他就 感知不到这个水的这个温度，感觉就会下降。其实我们正常人摸着这个水很烫的时候，那么可能糖尿病病人的这个脚丫进去的时候感觉不到它是很烫的。有的人是会发生这种烫伤的，尤其是那个独居的老人哈，没有人照顾的老人，经济条件不太好的这种老人哈，就是被照顾不周的这种老人就会发生这种情形啊，这种情形的发生率会高。那么他的神经受损了以后，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手呢摸一个东西像戴了一个手套一样，哎，无论是手和脚丫这种感觉都会减退。而且这个天凉的时候，那么糖尿病病人的下肢的疼痛啊、凉麻呀这样的症状呢就会更进一步的加强。 其实像这些症状的话，说到糖尿病的并发症呢，我们也有描述哈。应该说这些可能都是糖尿病人血糖控制不好造成并发症产生而出现的一些症状。 对 啊，刚才您说了，由于这个动脉呢硬化受损，血液循环的不畅通，造成肌肉啊、神经啊都受损啊，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症状产生了。那如果有这些症状的话，比如刚才提到啊，这个下肢发凉啊、发麻呀、疼痛啊。甚至全身都疼痛啊，肢体有移行感呐、啊，另外肢体感觉呢减退等等，那到底对人体有些什么样的危险呢？ 赵老师，这个危险啊，第一大危险就是这样的人很容易发生糖尿病足。那么糖尿病的病人哈，有下面这些情况的人更容易发生糖尿病足哈，就是下肢容易坏死呀、溃烂呀这样的情况啊。第一个因素呢，就是糖尿病的病程超过10年的人，而且还有一个因素啊，就是赵老师，有的人呢可能说我糖尿病确诊是5年，但是呢，这个人可能在他被确诊为糖尿病之前的一段时间，实际他已经是糖尿病病人，但是自己没发现。哎，这样的人呢也是有可能的。一个呢就是糖尿病病程超过10年，还有一个呢就是糖尿病的这个隐形的病程比较长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容易发生糖尿病足。第二个就是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的这样的人，哎，容易发生我们说的这些症状，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甚至是糖尿病足啊这样的情况。还有呢就是穿袜子、穿鞋，穿的不合适，而且这个脚的卫生条件比较差的这样的人也容易发生糖尿病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脚丫老有溃疡的这样的人也容易发生糖尿病足。再有就是我们说的有神经症状的人，比如说我们脚丫的麻木，我们脚丫的这个感觉减退，对吧？或者我们脚丫摸着有疼痛这样的症状，这样的人呢也容易发生糖尿病足。还有一个呢就是血管的病变，比如说我们的小腿老是发凉的、发麻的、疼痛的，这样的人就特别容易发生糖尿病足。还有呢就是有这个神经病变的这种体征，比如说我们的脚呢会发热，而且这个下肢啊或者脚丫的皮肤它是不出汗的，然后呢有的人呢是肌肉是萎缩的，还有这个皮肤呢它有压痛这样的感觉，或者是皮肤啊变厚变硬，或者是皮肤变薄，或者是我们脚丫的这个动脉，比如说我们的足背动脉啊，摸的时候呢摸不到，哎，那么这样的人呢都是证明我们下肢的这个神经呢是有损伤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除了神经损伤以外，就是我们下肢的周围的这些血管有病变的这些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容易发生糖尿病足。比如说这个下肢的这个肌肉的萎缩呀，下肢的这个皮肤变薄了，对吧？就是透亮的那种感觉，还有这个脚丫摸上去温度是低的，是凉的，那么这样的人呢也特别容易发生糖尿病足。还有糖尿病比如说有其他的很严重的并发症啊，比如说眼睛的这个并发症，看东西看不清的这种啊，或者是有肾脏的这种并发症，那么这样的人呢也非常容易发生糖尿病足。再有一个就是是有糖尿病，但是是很多年 没有被诊断出来，哎，那么被诊断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糖尿病的这个各个器官都有并发症了，那么这样的人也非常容易发生糖尿病足，因为他糖尿病诊断被延迟了嘛，就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实际这样的人的血糖的控制达标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如果是得了糖尿病足哈，是不是如果是常年啊治愈不了，而且处于这种犯病阶段的话，真的有可能就要截肢的是吧？ 对，下肢溃烂坏阻甚至是截肢，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下肢有这样的凉啊麻呀痛啊，或者是全身疼痛啊，或者是肢体的这个感觉减退啊，我们说到的等等等等这些症状吧，这样的人不仅仅是糖尿病足，下肢的这种溃烂坏死截肢，还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心梗脑梗的发病率危险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来进行一些缓解呢？ 当然了，我们说到这儿的话，第一就是糖尿病病人的那五驾马车啊，比如说饮食啊运动啊用药啊，还有这个健康教育呀，还有血糖监测哈，哎，主要是这五驾马车，当然听众朋友都知道啊。那么就是这五驾马车当中，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饮食吧，它是驾辕之马，但是糖尿病病人一定要知道我们饮食除了该吃什么什么不能吃还有量以外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饮食里面一定要有均衡的营养元素，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钙元素吧啊，那么如果我们体内的这个钙元素缺乏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胰岛素的分泌就不正常了。为什么呢？您看赵老师，我们吃饭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吃饭的时候，您饭吃进去的时候，听众朋友都知道，那么饭吃进去肯定血糖就要上升嘛，对吧？那么我们正常人一吃饭血糖一上升的时候，如果我们体内的钙元素是充足的，这个时候钙它是起什么作用的呢？钙就是一个信号兵，就是只要是主人一吃饭，钙这个信号兵呢就会去赶快去告诉我们的胰腺说主人吃饭了，赶快分泌胰岛素吧，这个时候胰腺就开始分泌胰岛素。那么胰岛素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吃进去这个饭以后血糖就会平稳。那么假如我们是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啊，我们体内又钙元素缺乏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这个就没有信号兵去告诉我们这个胰腺，没有人告诉他主人吃饭了您分泌胰岛素吧，这个时候我们胰腺分泌胰岛素就会延迟，所以这个时候呢饭已经吃进去了，血糖已经升高了，这个胰岛素还没有分泌出来，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血糖就会很高，而且血糖下降就不容易。那么长期的这个血糖高而且血糖下降的不容易，就会造成我们血管的伤害，尤其是会造成下肢血管的伤害，所以这个时候下肢的发凉发麻疼痛，对吧，甚至是感觉减退这样的症状就产生了。那么长此以往下去，糖尿病足心梗脑梗就发生了。哎，所以呢钙这一种元素对我们有糖尿病的听众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作为糖尿病人呢要管住自己的嘴啊，有些东西是不能吃，有些东西是限量的，但是往往这个时候呢有些糖尿病人呢可能他有一些均衡的营养素呢就摄取不进去了。这个时候如果缺乏的话，比如刚才您提到这个一个钙元素，如果缺乏的话就会对身体有这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如何均衡的吸收一些全面的营养素呢？ 这个我们是要人为补充的 啊。 这个我跟你说，周老师，就是无论是糖尿病病人也好，非糖尿病病人也好，说我要从食物里面得到均衡的营养素啊，比如说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我每天我身体需要多少，我能精确的，就是得到多少，这个光靠食物是绝对不够的。哎，因为我们不可能食物吃得那么精确，比如说钙元素吧，每天我们需要摄入的量是800毫克，

就一定能控制好血糖，并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同样可以健康而快乐的生活着。 那刚才呢，您提到了为了避免呢糖尿病人哈，感觉到下肢发凉、发麻、疼痛、全身疼痛、肢体有移行感或者肢体感觉减退等等这样的症状发生呢，您也提到一定要均衡的摄取各方面的营养哈。所以您提到的高纤维的燕麦冲调粉，那么现在呢正有这个体验活动，如果大家呢想体验的话，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前20名听众朋友都有体验的这种可能啊。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为了完全避免的这些并发症的产生，一个是血糖要控制好，另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像这个我们今天谈到的有下肢血管病变的人、神经病变的人，如果要防止这个糖尿病足发生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很好的来运用茶色素。茶色素它不仅仅是可以控制我们糖尿病病人的脂代谢，同时呢茶色素里面还含有铬这种元素啊，可以很好的控制我们糖尿病病人的血糖。这个控制血糖呢不仅仅是铬元素的作用，那么这个茶色素呢它可以直接使我们血液里面的这种游离的葡萄糖的这种值呢下降，同时呢还可以使我们的被氧化的这种糖，就是糖化血红蛋白这个值呢下降，同时呢还可以平稳我们的血压。这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讲啊，确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啊。有一个听众朋友呢，他就是糖尿病很多年了，他的这个脚丫和腿呀都感觉到非常的冷，非常的凉。那么冬天的时候，我们一般人盖被子就行了，他呢不仅要盖被子，他还要穿很厚的线裤，而且最关键呢，他脚丫上还要穿袜子。他要穿什么袜子呢？这种薄袜子、线袜子都不行，他要穿棉袜子。后来他就应用了茶色素，用了茶色素以后，刚开始他就觉得，哎，脚丫暖和了，不用穿棉的袜子了，可以穿这种线的薄一点的袜子了。后来呢，就穿很薄的一个袜子就行了。到后来，他这个脚丫上呢就不用穿袜子了，而且这个厚的线裤也不用穿了。这个就证明下肢的血管的病变减轻了，神经的病变也减轻了。哎，所以说这个他应用这个茶色素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好的体现在他这个脚丫的穿袜子变薄了到不穿袜子这个上面了。 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了解茶色素方面的知识啊，别忘了早晨八点半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另外呢，现在茶色素也在进行的体验活动哈，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也可以呢做到体验。别忘了打电话8886-4417和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茶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祝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95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